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41集，费了好大的功夫，魏无羡才把蓝忘机拉回了客栈。他把两只母鸡都扔给老板娘，说是在路上捡到的。上了楼，关了门，转过身。方才在外边，夜色暗淡，瞧不仔细。可到了屋里，就着灯光一看，只见蓝忘机的衣服上、脸上、头发上，都沾着鸡毛、碎叶、粉白的墙灰，实在是有失仪表。魏无羡边帮他拍打，边笑道：“这么脏。”蓝忘机道：“洗脸。”蓝忘机第一次喝醉的时候，魏无羡给他洗脸，蓝忘机表现得特别喜欢，果然这次又主动要求了。魏无羡原本也是想给他洗一洗的，可整个人都折腾成这样了，光洗脸是万万不够的。于是魏无羡道：“要不干脆给你洗个澡怎么样？”闻言，蓝忘机微微睁大了眼睛。魏无羡仔细瞧着他的神色：“要不要？”蓝忘机立刻点头：“好。”魏无羡心道：“蓝湛果然喜欢干净，我就帮他倒个洗澡水，其余的让他自己来。”客栈的伙计都是女子，魏无羡自然不会让他们做太麻烦的苦力，于是他叮嘱蓝忘机在房里坐好，自己下楼烧了水，一桶一桶提上来。装满了浴桶，试了试水温，转身正要叫蓝忘机脱衣服，一回头却见蓝忘机已经自觉地把衣服脱光了。虽说他二人年少时便在云深不知处的冷泉裸成相对过，可那时两人都是心无杂念的少年。魏无羡之前撞见蓝忘机沐浴时，也是根本没有其他心思，再加上两次蓝忘机的大半个身体也都埋在水里，是以此刻突然看到一个坦诚相待的韩光君，不得不说魏无羡受到了巨大冲击，一时之间他竟不知道是该顺从本心肆无忌惮看个够好，还是该给蓝忘机遮点什么东西佯作君子好。魏无羡头皮发麻，不由自主连连后退，可他在后退，蓝忘机却在不断前进。魏无羡整个人都已经退到了墙角，避无可避，只得硬着头皮看蓝忘机面无表情的越靠越近。魏无羡咬了咬牙，正想说话，蓝忘机却突然出手扯断了他的衣带。蓝忘机脸上仍是一本正经的，动作却十分粗鲁。魏无羡没料到蓝忘机会有此一举，吓了一跳，忙道：“打住打住，我不洗，我不洗的，你来吧。”蓝忘机皱了皱眉。魏无羡道：“你先洗吧，我喜欢大浴桶，这个浴桶两个人挤有点勉强。”蓝忘机默然看了一眼浴桶，确认的确不够大，这才勉强作罢，慢腾腾地摸进浴桶里，缓缓沉进去，把自己泡在热水中。魏无羡松了口气，说道：“那你自己慢慢泡啊，我先出去。”说完便要出门去吹吹风冷静一下，却听哗啦一声，他回头一看：“你怎么又出来了？”蓝忘机冷着脸道：“不洗了。”“为什么？不洗多脏啊。”蓝忘机闷闷不乐的，也不说为什么，走到屏风边要去穿脱下来的衣服，魏无羡忙折了回去，大致猜出了为什么，问道：“你是不是想我给你洗啊？”蓝忘机垂着眼帘，不承认也不否认。看他这副样子，魏无羡心头莫名一软，心想：“最多我帮他擦几下，别的我什么也不干。”于是魏无羡把蓝忘机往浴桶那边拖：“哎呀，好了，我帮你洗，过来。” 蓝忘机这才被魏无羡拖了回去，重新泡进水里。魏无羡也挽起袖子走到木桶旁边。蓝忘机皮肤白皙，长发乌黑亮丽，柔柔地飘散在水面上，水汽缭绕蒸腾，恍惚间好一个瑶台仙池中如冰似雪的俊美仙神。魏无羡看得可惜，觉得应该给蓝忘机弄点花瓣什么的在水上飘着，景色更佳。魏无羡摇起浴桶中的木勺，细细的水流往蓝忘机头上浇下。因为蓝忘机一直一眨不眨地盯着魏无羡看，魏无羡担心水流进他眼睛里弄得难受，说道：把眼睛闭上。蓝忘机不理会，紧紧盯着魏无羡，像是生怕一个眨眼魏无羡便跑了。魏无羡伸手去合他的眼睛，蓝忘机便把下半张脸埋进水里，咕噜噜地吐了一串泡泡。魏无羡哈哈笑着，轻轻拧了蓝忘机的脸蛋一把，问道：二哥哥几岁呀？魏无羡拿起一旁的皂荚盒子和布巾，顺着蓝忘机的脸往下擦，擦着擦着动作忽然凝滞了。方才蓝忘机自己除下了墨额和发带，黑发散落下来遮住了上身，可现在魏无羡帮蓝忘机把湿漉漉的黑发拨到肩后，擦到了胸膛。那30多道界边痕还有胸口的那枚烙印便清晰至极地显露出来了。魏无羡拿着布巾转到了蓝忘机的背后，界边痕从蓝忘机的背后蔓延到他的胸膛、肩头、手臂，爬在大片白皙光洁的皮肤上。这些或浅或深可称狰狞的伤痕生生破坏了这副原本堪称完美的男子躯体。沉默着看了一阵，魏无羡将手中布巾沾了沾水，试过那些界边留下的痕迹。他下手极其轻柔，仿佛不忍弄疼蓝忘机。可是这些都是陈年旧伤了，早已过了最痛的时候。而且即便他们都是新鲜的伤痕，以蓝忘机的性格，再痛也一定会强忍着不发出任何声音，不表现出任何示弱的意味。魏无羡很想趁现在问蓝忘机这些伤痕到底是怎么回事。姑苏蓝氏里有资格用界边这样惩罚蓝忘机的只有蓝曦臣和蓝启仁，究竟是做了什么样的事才能让他最亲近的兄长，或是一手将他带大一直以他为骄傲的叔父下这样的狠手？还有那枚魏无羡并无印象的岐山温室的烙印。然而话到嘴边却始终隐忍不发。这样的事蓝忘机自己不愿说，他就不会问。而且虽然蓝忘机酒醒后会记忆全无，但他敢在魏无羡面前饮酒，便是在说信任他。魏无羡若是趁火打劫，套出蓝忘机不愿为外人所知的隐私和秘密，岂不是下作得很？把人灌醉耗费了大半晚功夫，磨来又磨去，魏无羡却什么也没问到。倒不是他忘了，他一直都惦记着自己给蓝忘机喝酒，是想问他一句：韩光君，你究竟是怎么看我的？可每每临到口头，魏无羡却都会在心里找各种理由含混过去，什么不急于一时，先陪他玩够再问，什么不能这么随便，要郑重一点坐下了再问。可诸多借口拖到现在，真正的原因大概是因为魏无羡怯了，他怕听到和自己期待中不一样的答案。蓝忘机的双臂原本扒在浴桶的边缘，忽然转了个身，魏无羡这才觉察到他洗着洗着就开始神游天外，半晌没换地方，把蓝忘机的背上一片雪白的皮肤洗得通红，像是被人打的，连忙住手道：抱歉，我走神了，疼不疼？背后给魏无羡搓得火辣辣的， 蓝忘机也没说什么，只是摇了摇头。魏无羡低声道：“蓝湛，你听着吗？”须臾，蓝忘机嗯了一声。魏无羡道：“我有话对你说。”顿了顿，他用微不可察的声音轻轻地道：“谢谢你，蓝湛，我……”如果回来之后，魏无羡这辈子没有遇到蓝忘机，他不知道现在自己会是什么样子。但无论如何，魏无羡觉得不会比现在更好了。可是听到这句之后，蓝忘机整个人刹那间僵硬了。魏无羡还浑然不觉，准备再继续说，蓝忘机却猛地将他推开坐了起来，猝不及防被推到了木榻的另一边。魏无羡的背撞得一声闷响，猛猛然坐着，睁大了眼睛。蓝忘机则低着头，胸口轻轻起伏，呼吸略显急促。两人沉默地对坐了半晌，率先动作起来的是蓝忘机。他脸色十分苍白，但眼神清明至极，捡起一旁地上的一件白衣，先盖到魏无羡身上，然后才去找自己穿的。魏无羡简直不能相信方才发生的所有事，他像是在一场柔情万千的旖旎美梦里又做了一个噩梦，迎面一盆冷水泼得他从头到脚透心凉，又仿佛重重一记耳光扇到他脸上，打得他耳鸣心悸，天旋地转，许久都给不出任何反应。好容易艰难地开口，连嗓子都哑了。魏无羡道：“蓝湛，你酒醒了？”蓝忘机已经穿戴完毕，远远坐在木榻边缘，右手抹了抹自己的额头，转过身面对着屋里的满地狼藉，背对魏无羡过了一阵，才低声道：“嗯。”虽说不知道蓝忘机究竟是什么时候酒醒的，但是有一点魏无羡可以肯定，既然酒醒之后蓝忘机现在是这个反应，这便说明刚才的事他并不愿意继续下去。忽然之间，魏无羡醒悟过来了，他终于发现自己刚才做的事有多恶劣了。他看清了，灌醉蓝忘机之前，魏无羡对自己做的那些只问话不做别的的保证，根本是自欺欺人。平日里最端正自律的一个人，喝醉之后却会乱发脾气，乱打人，胡作非为，这就说明蓝忘机醉酒后的行为不受他本人控制。不愿让蓝忘机尴尬为难，魏无羡忙把衣服裤子胡囵穿上，边穿边拍了一拍一侧脑门，用和平时并无两样的语气道：“你酒醒了。我也差不多醒了。”蓝忘机回头看了魏无羡一眼，魏无羡不敢揣测蓝忘机眼底究竟都有些什么情绪，微微发抖的手臂抓起衣服就往身上套，却见蓝忘机沉默片刻后朝自己伸出手，似乎是要帮忙擦去自己身体沾上的污浊。魏无羡忙道：“不用。”蓝忘机的手在半途中一拧，果然收回了。魏无羡松了口气，喃喃道：“不用你来，我自己来就行了。”原本魏无羡想的是，比起被知晓心意后两人尴尬的连今后做朋友都微妙，他宁可选择让蓝忘机觉得他轻浮恶劣，现在却又后悔起方才不经思考便说了那种蠢话，低声道：“对不起。”蓝忘机猛地站起身来，魏无羡忽然有点慌了神儿。正在这时，老板娘却咚咚咚跑上楼来，扣扣地敲了敲房门：“ 二位公子，二位公子睡下了吗？” 蓝忘机挪开目光，魏无羡忙把另一只靴子也匆匆套上：“ 没睡啊，不是，睡了睡了，哎，等会儿啊，我披个衣服再起来。” 等到魏无羡穿戴妥当，蓝忘机才走过去开了门。魏无羡问道：“怎么了？” 老板娘站在走廊上陪笑道： 这么晚打搅你们休息啊，真不好意思，莫见怪啊。不过我也是没办法，刚才住你们楼下的客人说有水滴到屋里，怕是从你们这儿漏下去的，所以我来看看。 老板娘把头探进房里，顿时大惊：这怎么回事啊？魏无羡摸了摸下巴道： 我才是不好意思，老板娘对不住了啊，今晚喝多了酒发酒疯，想洗个澡，一高兴打了木桶两掌，这就打散了，真是对不住，我赔。 刚说完，魏无羡便想到他能赔个屁。他们一路出行，所有的花销都是蓝忘机一个人负责，到头来付钱的还不是蓝忘机。老板娘嘴上说着没事没事，好说好说，脸上却无比的痛心，走进屋来道： 那水怎么就漏下去了呢？哎呦，这房里怎么连放个脚的地方都没了？ 老板娘弯腰捡起几个垫子，又是大惊： 哟，这里怎么有个洞啊？ 正是被蓝忘机用碧尘戳出来的那个。魏无羡把手插进略微散乱的头发里，只能不停地说对不住了。 哎，也是我不好，刚才抛着玩就…… 还没说完，蓝忘机已捡起地上的钱袋，放了一锭银子在桌上。老板娘脸色大缓，但捂着心口还是忍不住数落了几句： 公子啊，不是我说你，捡那么危险的东西怎么能瞎抛着玩呢？把席子和地板戳个洞倒没什么，伤到人怎么办？ 魏无羡道： 是是是，老板娘说的是。 老板娘拿了钱道： 那就这么着吧，天也这么晚了，你们先歇着，我给你们换一间房，明儿早再修。 魏无羡道： 好，谢谢，麻烦了。哎，等等，那麻烦要两间。 怎么又要两间了？ 魏无羡没敢去看蓝忘机，低声道：我喝多了酒就发酒疯，您也看到了，又摔东西又玩剑的，怕伤着人。 老板娘道：那确实。 应了之后，果然给他们换了两间房，安置完毕，这才提着裙摆下楼。魏无羡道过了谢，打开自己那间的房门，一回头，蓝忘机站在走廊上，一手拿着碧尘，另一只手轻轻捏着他的墨额，垂首不语。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